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商隐所作的《送崔珏往西川》。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卜寺至今多寂寞，九庐从古善风流。浣花间指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崔珏本是作者的好友，少年时曾在荆州居住。在科举得中后，他本想返回江南一带为官，却被意外调往了西川节度使幕下任职，不得不前往遥远的蜀地。所以在本诗起首两句，作者才会劝慰自己的好友，年轻时不要因为远行而发愁，我知道你本想东下江南，却意外奔赴西川。长江奔腾，浪花翻滚，冲过巫峡，千里彤云一片，红霞笼罩一周。当我再经过熟悉的街道与酒馆，总会想起自你走后我有多寂寞。成都的浣花间纸带有桃花的粉色，愿你好好写诗，快乐的生活。诗中提到的浣花笺是成都特产的一种笺纸，它的发明人相传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女诗人薛涛。薛涛本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因为父亲早亡，不幸沦落风尘。不过他凭借出色的才华，得到了曾担任西川节度使的韦高的赏识，被任命为负责校阅文件的文职官员。时人都尊称他为女教书。薛涛曾居住在成都西南郊的浣花溪一带，浣花溪周边的居民在当时大多以造纸为业，可是他们造出来的纸张一般比较大，不便用来题写小诗。薛涛便独自研发，用浣花溪边盛产的木芙蓉的树皮作为原料，再加入芙蓉花的汁液，制成了一种粉红色的小型笺纸。后人将这种笺纸称为薛涛笺或者浣花笺。由于这种笺纸本身是粉红色的，而且最适合用来题写小诗，所以李商隐才会在本诗中有浣花笺纸桃花色的说法，并祝愿好友好好题诗。 今的浣花溪已经建设成为了浣花溪公园，它的具体位置在成都西南方的一环路与二环路之间，在浣花溪的北侧紧邻着著名的杜甫草堂，诗人杜甫也曾在这一带居住，在他的诗中也留下过大量对浣花溪的描写。或许正是因为前有杜甫，后有薛涛，凭借两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大力推崇，浣花溪的名声才会传遍全国。后世无数仰慕者都曾到访浣花溪，凭吊文学前辈，并留下许多诗词佳句。今天的浣花溪已经是成都市内极受大众喜爱的城市公园。在公园内，梧桐树掩映着主干道，周围遍布着横穿竹林的蜿蜒小路。与一般的公园不同，这里并没有大片的草坪，反而是生长有茂密的树木与各种花卉，一年四季总有应季的花朵绽放。在园中潺潺流淌的浣花溪水的映衬下，形成了一片独特的城市景观。和崔珏之后一帆风顺的仕途相比，李商隐的官场生涯则要坎坷许多。或许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能够创作出大量传至后世的名篇佳句，并赢得比好友大得多的名声吧。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冬夏更西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卜寺至今多寂寞，酒炉从古善风流。浣花间只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铜条、铜提升，在这种基础之上，再加上祛风啊、除湿啊、化寒呢、这样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对于类风湿的全过程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在感冒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们把它分析一下，这样呢，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一个可以预防，再有一个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心里有底儿。我们知道有的人感冒啊是会发烧的，但是发烧的人很少。也有的人呢，因为感冒以后呢，合并了感染，所以他就会发热。那么这个发热呢，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情况就产生发热。为什么人体会发热？在这个感冒的情况下，比如低烧，我们是不是要及时的处理？这些问题呢，其实是我们感冒过程中啊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人呢是一个非常恒温的一个生物体，人的体温呢一般维持在这个36度到37.4度之间。这是我们知着腋下的一个温度。另外呢它还有不同，比如清晨2点到5点的时候体温比较低，然后下午5到7点的时候是体温比较高。另外女性这个体温通常比男性应该就高0.3个摄氏度。还有就是女性在月经期啊和妊娠期啊，以及人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体温呢可以一过性的升高。那么我们知道人在发热的时候实际上呢是人体产热和散热的一种平衡被打乱了。打乱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它产热大于散热，所以温度升高了。那么它的原因就有很多了。大部分的发热是由于发热物质引起的。所以医生啊，我们一般讲这个发热源啊，一个叫做制热源，一个是外因性的，一个是自己体内所产生的内源性的制热。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低热是37.4到38度，所以38度以下的体温呢一般情况下是不用什么特别特殊的方法来进行解决。特别是如果是感冒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这个小的中药啊，或者是这个多休息啊，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除。再有中等的发热38.1度到39度，高热39度到41度，那超高热就41度以上了，体温计都到头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产生的制热源，你比如外热性的制热源，主要感冒是由于病毒引起的。由于病毒属于传染性的生物因子，所以感冒发热属于传染性的发热。病毒本来呢它就不是我们身体自己的组织，它入侵了我们身体以后，所以才引起发热，这样就称为外源性的制热源。还有一些就是内热性的，你比如引起原来啊病毒侵入的时候啊，病毒以及它产生了刺激人体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这个增生，然后就使我们身体内热，就产生了内源性的制热源。它们就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脑的下丘部的体温调节中枢，使得产热过程过剩，然后呢散热过程减弱，所以体温就升高了。在这个感冒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热一般都是一些低温低烧，而且有的人在发热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寒战，你比如稍稍高一点这体温产 寒战的原因呢，就是肝脏和肌肉产生这个热能，然后呢，尤其是骨骼肌产生的热最多。当这个制热源的强烈作用下，比如细菌啊、病毒啊，它们的产物，然后微血管和肌肉啊就产生强烈的不自主的这个痉挛，这样临床上就出现寒战。寒战的主要治疗也是你消除这个制热源。寒战也就停止了。那我们感冒呢，一方面对于感冒没有特效药，一方面呢是感冒是一种自愈性的疾病，所以呢它是低烧的时候一般不用什么处理，特别是小孩一发烧啊，大人就特别容易着急。但是其实你稳住38度5以下用点物理退烧，你比如颈部啊，还有腋窝部啊，还有胳膊侧窝部啊，还有这个腿的侧窝部、腹股沟部啊，这些地方稍稍温一点的水，或者是不凉，不是冰的，在脑门上这个冷敷一下啊，或者用酒精擦一下这些地方就可以物理降温。而我们成人呢，一般如果是发热很高的话，比如你在39度以上，我们知道这个流感病毒啊，为什么流感跟我们感冒不一样呢？流感它的病毒就比较强，而且它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症状，包括发高烧，包括全身酸痛，包括你这个咽痛啊，嗓子疼啊，到处都不舒服，症状比较重，全身的和局部的症状都比较重，那就是它是这个发烧呢，是因为病毒的侵入和病毒的所产生的一些毒素的作用所引起的。但是我们人是不耐烧的，尤其我们大脑的细胞是不耐烧的。如果你经常的这样的高烧，经常说孩子啊，如果39度以上你还不管他，38度5以上你还不管他，真的会烧坏。所以一般的来讲呢，除了物理的降温办法，在专科医生的这个指导下，该用抗生素用抗生素，该输液输液，然后这个该降温降温，这些呢也是应该注意的。另外呢，这个感冒的时候有的人会头疼，他别的症状不太重，但是他头疼特别厉害。这个原因都是由于鼻部的炎症引起的。特别是鼻部的炎症，有的人引起鼻窦炎。鼻窦呢是由颅骨内部的空洞性的结构，它其中啊充满了空气。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声音共鸣放大，分泌这些液体呢从一个特别小的开口流入我们的鼻腔。当发生急性鼻炎的时候，不但鼻黏膜充血水肿，而且呢鼻黏膜以旁的，你比如鼻子两旁啊有额窦，还有筛窦，这些鼻窦呢它也继发性的发生感染水肿，所以就将鼻窦及空腔的这个开口就堵塞了。如果鼻窦内的细菌很快的繁殖，就引起了鼻窦炎。这时候呢这个鼻窦炎黏膜的疼痛这个感受器就比较丰富，它就呢受到炎症的刺激，就将这个疼痛啊传到大脑，于是呢你这个头疼就发生了。所以它是这个，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讲这个感冒的头疼啊，可以由咳嗽诱发，也可以由这个就是由于这个炎症以后这样诱发的。所以这样的疼痛呢，我们叫做良性的疼痛。但是如果你是感冒以后你诱发了中耳炎，那你这个头疼就非常的严重了，而且这个耳朵的疼痛啊是非常激烈的，因为耳朵啊它没有黏膜，它是这个皮肤，而且绷得很紧，它一有这个炎症的时候它就肿胀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呢你就有这个牵拉样的，有这个神经性是这个炎症刺激的疼痛就会出现。所以在这个感冒了以后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尽快的采用一些措施把它抑制在不要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这个七八天十几天还不好，而且烧也不退，有的人呢抵抗力比如老年人比较身体比较弱，再加上呢要是小的婴儿呢免疫功能又比较差，所以呢在普通的感染上它特别容易合并细菌的感染。我们前头讲过了，那些细菌的感染以后呢就可以使你的鼻涕也变黄了，然后痰也增多了，双肺也出现啰音，或者耳朵也开始疼，症状都特别重起来，脑袋疼得也厉害，这个时候就是和细菌合并了细菌感染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请专科医生呢专门的用一些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特别是老弱病残，老弱 以及你免疫功能低，容易引起感冒并发症的那些朋友，那么更在这时候应该采取措施。所以我们经常讲，感冒你看着是个小病，作为身强力壮年轻的人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年纪大一点，又有这个基础病，然后年或者小小孩，那你还是得注意，它是诱发很多严重疾病的一个前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我们祖先很早就用了，在最早的一本《神农本草经》啊，365种药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在经常我们先人呢在给这个一些病人用药的时候，就发现了常用灵芝的人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简单的16个字就说明了，用灵芝以后，不管从整体观念还是从局部的观念，那么灵芝双向调整的作用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到了李时珍时代呢，就对这个灵芝啊在临床的应用更加具体的描述了。比如说他说能够补益五脏之虚，能够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能够呢益肾气、肩筋骨、立关节好颜色，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等等的。那这些呢以后中医学上就总结了灵芝的四大的方面的功效，说它可以清血、可以退火、可以消炎、还可以补养。这个补养呢不是氧气的养，是养生的养。那现在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的菌丝体、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它含有十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其中6-7这种有效成分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有益的作用呢，是因为灵芝它不是对某一个病，而是它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稳定，这它管辖下的所有的器官组织和细胞，让它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样发挥它正常的生理功能以及它生理功能的潜能，而且是各个器官之间的功能协调，发挥它最大的这个优势，这样呢就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状态，而使这疾病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那现代医药学研究已经证明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它所含有的蛋白质啊，还有多糖类的东西啊，还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啊，甾醇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棕碱、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和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里中的有机酯元素，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它在用的过程中呢，净化血液，另外啊，可以这个减轻患者对一些毒性物质和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呢，它双向调节免疫功能，比如灵芝可以增强我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抑制病毒一种抗原的侵入。当机体呢各种受各种这个物质影响发生变态反应的时候，免疫反应的时候，身体受到免疫损伤而得一些疾病的时候，灵芝可以抑制亢进的免疫水平，促进身体的稳定。同时呢，它对一些常见病、慢性病有非常好的一个消除症状啊，还有减轻症状啊，以及促进我们身体自我康复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当然呢，它对一些疑难杂症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上，也会由于它十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的出现的应用和它的作用，使得我们身体呢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特别是在强调灵芝对于免疫功能上，因为它有灵芝多糖啊、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啊、锗元素啊、硒元素啊、锌元素这些有效的物质，它们都非常强大，能够双向调节免疫功能，而维护我们身体免疫功能的那些